好事上门的时候，你会有点惊讶，还外带两天银子的感恩。等到栽了几个跟头，碰了几次壁，可能你就会发出感言说，我就知道没有这么简单，我就知道不可能那么顺利，我就知道运气没有这么好。但其实大多数好事的降临跟我们的能力是密不可分的，虽然我们自己都不信。来听我愿人长久。 不知向左还是右，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，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。不能太强求，不能太自由，随波逐流。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，我愿人长久。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，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，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，结局依旧。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，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，终究是真切不麻木。喜怒哀乐细水长流，不能太强求，不能太自由，随波逐流。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，我愿人长久。是向左还是右，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，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。我愿人长久。 竟然也是一种爱，懒得重新认识一个异性，再问名字，再问年龄，再聊天，再了解对方，再磨合，可能一想内心就会产生一种麻烦的感觉，不知道是我们恋旧亦或是太懒。身边能留在你的心里，能留在你旁边，你的生活当中十年的人，就请到你的一辈子的生活当中做家人吧。 成千上万个门口，

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单身的人偶尔会羡慕有对象的人，也会很羡慕那一种有喜欢的人的那一种状态，因为大多数人连喜欢的人都没有。在你没有任何喜欢的人的时候，其实你过的是最轻松快乐的。尽管偶尔会觉得孤单了一点， 还没熟悉，都是因为这场雨，忽然之下的那么大，怕来不及跟你走在一起。 首是你出门的时候总会自己带伞，很少再把自己淋湿了，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眼泪，很少再把自己感动哭。成熟是我们学会了善待自己，照顾好自己。愿你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 昨夜的一场雨让我清醒，才知道你离去。昨夜的许多话都未能将你挽留，也许这次我们注定分手。房间里你的身影依然清晰，枕边还留有你的气息，眼看着一切即将成为过去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Oh baby， 如果这样能够让我快乐，为承受一切那么寂寞，就请你原谅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才会让你走得如此洒脱。Oh baby， 如果这样能够让我快乐，为承受一切那么寂寞，就请你原谅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才会让你走得如此洒脱。 你可能觉得这辈子也不想结婚了，因为不知道喜欢的人为什么要喜欢，又不想将就，也不懂别人说的合适是什么，就是不想和不喜欢的人在一起。简单一句话来说，我们不想和除了喜欢的人以外的人在一起而已。 结斑驳，寂寞不痛，痛在眼中，越

常的残忍懦弱，朱迪也放过爱他的马龙，当他已决定去爱别人，没有了隐瞒，幸福很简单，单纯拥抱一个心房，三个女人午夜交谈，有人会坚强，尽管有 赤裸机说自己喜欢的却不是喜欢自己的，有时候也憋得会让人很沮丧很抓狂，不过转念又想在这静好的岁月有清新的对象陪伴我们走过一小段，这一生也算是值了。没错，有时候我们觉得世界挺小的，不想见的人逛个超市都能碰见，有时候又觉得世界很大，那些跟我们有缘分的人到现在也没有遇见。 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，对不起点了你的伤心过去，

雨天或是晴天，都值得纪念的美丽。我把每天都当成一个节气，感动和悲喜，回忆的痕迹都用心聆听。我不去相信上天注定，梦想握在手里，相信只要努力会有奇迹，爱可以操纵天气。当狂风暴雨遮蔽了眼睛，让爱暂时喊停，我不会让希望在荒野凋零，梦想一直前行。当幸福只剩下擦肩距离，我绝不会放弃，只要守着坚定，它总会有属于我的光人。举起在手里，相信只要努力会有奇迹，爱可以操纵天气。当狂风暴雨遮蔽了眼睛，让爱暂时喊停，我不会让希望在荒野凋零，梦想一直前行。当幸福只剩下擦肩，我绝不会放弃，只要守着坚定，那总会有属于我的动人剧情。当狂风暴雨遮蔽了眼睛，让爱暂时喊停，我不会让希望在荒野凋零，梦想一直前行。 半生的每个夜里，

你有谁可领会？让孤单加空虚，让当初都过去，纵有痴心，仍然难定散聚。 强加给你，对你说的爱不公平，他的谎言句句说的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。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他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的快乐不能呼吸。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他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，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珍惜到快要不能呼吸。 都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梦，路随人往往，人生是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的双眼是我暗夜里的灯火，穿了浮世的梦，在梦里，在雾里，在地狱中，隐隐的烟波流淌成河，月色静真有 护在暗里的远山，迷离的神色难以触及，怅然的燃烧着飘零他方，缭乱的孤寂散尽了，夜色浸润着残云，你任它惊扰了梦境，何故在虚语里叹息，色浸染着残影，你任它惊扰了梦境，何故在虚语里叹息，倦鸟归山林。 在我心里绽放，裙角飞扬，想你在十七岁时的模样，裙角飞扬，你站在路旁，裙角飞扬，随风去远方，你的头发在风中飘荡，时光飞吧，穿越你的长发，越过高山，去到那最遥远的地方，飞吧飞吧，回到你十七岁时的模样，裙角飞扬，在那个早上，五十年了，我们都老了，你的模样，你的微笑。

你一直爱， 想念着你一直爱。 哦，女孩喜欢你白雪皑皑，想和你一起看海。Yeah， 赖着你就像难搞的小孩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， 想对你傻傻依赖。 数着心跳节拍，找好台，你向你告白。哦，你的唇凑过来，冲进我理智脑袋，部分我鲜活的空白。你看那满天星星笑开怀，你爱浮出尘埃，夜空没有光海。Yeah， 遇见了你，让我把灵魂出卖。放出了我的寂寞，心门为你打开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甜蜜告白别见外。Yeah， 你的笑像春风滋养盆栽，只想念着你一直爱。 下的那么认真，

没沉寂太多时刻，深夜辗转反侧，看不清的现实已经把我双眼闭合，脑中不断想着时间应该怎样经过，因为抵住这种感觉失去总是太多，没人对我说，谁会因为我而微笑，我张开双手的经过希望最后只有失望，新的一些事的冲撞让我遍体鳞伤，感情背后的伪装直到不再提到，嗨，是我放弃继续这样，在夜半你谁会感到忧伤，挥舞的双手有原因的借口，看我说出了口，你还是转身要走，电话里的歌声打动不了心声，想着想着想着太多，眼泪一滴都不剩，还只能继续掩饰心声，我戴上耳机调大音量听着忧伤歌声， 你知道 也许再也不会一起坐在海盗船上，也许再也不会听见你在恐怖屋大声叫，那时的感觉真的很奇妙，我不希望因为时间而会把它遗忘，你想假装知道我不是这样，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， It fell 你能听懂我在想，想象着一切假设的可能，防止又受伤，但是甚至时间不长你又在那理解，这段时间用尽心血所做的一切，为了一个答案追到海角天边， Every day 我都在等待那一天，但是时间过得太慢，眼里永远不会变，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残缺的怀念， 你知不知道我默默在祈祷，有一天你会回到， 忧伤的歌声每天得到听不到， 你 强加听假说也不知道，只是这样子下去好像并不能够把过去遗忘，如果说是受伤我的感觉就是一种需要，听着这首歌这个你的心里会是怎样，嘴里说你知道心里感觉不到，内心虽然忧伤表面依然如往之常，忧伤的歌声说出什么华丽的姿态，听这首歌这个你的心里究竟会是怎样， 你不 有没有曾 一排车轮压过人行道，驻留在别离店的街角， 黑板上龙飞凤舞的脾气，是脸般的微笑， 阳光下草床上你在奔跑， 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肩并肩的是指路语，手挽手的天涯海角， 忘却那些流言蜚语，我要和你白头偕老， 我要和你白头偕老，我要和你白头偕老。 情人